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乌斯道是绍兴师爷的鼻祖，名震天下。打这之后，做官请师爷，尤其是请绍兴师爷的风气大为流行。清朝有1358个县、124个州、245个府、18个行省，这些衙门里头，各个布政司、按察司、巡抚总督，乃至于朝廷六部、大理寺、督察院、理藩院，各种的中央衙门，每个衙门口只要请四位师爷，全国的师爷人数就能达到1-2万。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，根本不亚于朝廷里的正式官员。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师爷，为什么这绍兴师爷如此出名呢？说是官来不是官，判生判死手握实权，满腹经纶聪明能干，却宁可充当护身符智囊团。舞文弄墨翻云覆雨，妙笔生花乾坤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幕后操盘手师爷第三集。荷兰的疯子画家梵高，这个大伙儿都很熟悉。他生前穷困潦倒，被精神病折磨着，最后在麦田里开枪自杀，自己了断了生命。可是梵高死了以后，这名声起来了，享誉世界，每一幅画都成了无价之宝。您知道荷兰有梵高，可是殊不知咱们中国有徐渭、徐文长。明朝的画坛上，徐渭赫赫有名，他的水墨山水花鸟用笔放纵，画残菊败荷，水墨淋漓，古拙淡雅，别有风致。中国的古代画家一般都是文人，书画不分家嘛。这徐渭也是如此，一身的才华，经史子集、诗书绘画，甚至是行军布阵，这徐渭都是行家。如果要是给他印个名片，您就看吧，肯定是一长串头衔，什么诗人、散文家、戏剧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军事家、杀人犯，还有一个行为艺术家。可是他给自己的评价只有一副简单的对联：几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南腔北调人。您听听，几间东倒西歪屋，这就是说自己穷，房子破了都没钱修。一个南腔北调人，走南闯北一辈子，连乡音都改了，不知道何处才是最后的归宿。徐渭开创了青藤画派，被后世人所推崇。郑板桥自称是徐渭的门下走狗，齐白石更是说， 恨不生300年前为青藤研墨离纸。齐白石，咱知道大画家呀，人家自个儿说呀，恨不得我能生在300年前，以我这个身份，也就是给青藤画派、给徐渭研个墨、铺张纸。徐渭名声这么大，可是他在世的时候没过过几天好日子，抑郁不得志，跟穷困、病魔、猜忌、死亡和暴力纠缠不休，生活坎坷。这位说了，咱不是讲师爷吗？怎么说起画家来了？其实徐渭作画是半路出家，他是人到中年才学的水墨丹青。早年间这徐渭曾经做过师爷，而且被誉为是东南第一幕僚。徐渭字文长，浙江绍兴人，打小天资聪慧，20岁就考中秀才。据说当时的吏部郎中跟徐渭一谈之后，对他推崇备至，徐渭顿时声名鹊起。古代读书人就是要求取功名，走仕途，再往上这徐渭该参加乡试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乡试卡壳了。眼瞅着这徐渭的学生一个个都中了进士了，他这个当老师的还原地踏步呢。乡试这徐渭考了8回，回回是名落孙山。虽然考场上失意，可是徐渭名声在外。当时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，他听说徐渭是个大才子，抑郁不得志，就派人去请徐渭出山，来自己府上做师爷。这个胡宗宪可是个猛人呐，精通兵法，一脸络腮胡子，不怒自威，在浙江是个说一不二的大人物。使者带着厚礼就去了徐渭家，远远的几间破房子在风里头直颤，没有围墙，就拿木头片子给捆好了，弄了一排篱笆，连个院门都没有。这使者进了院子，里头枯草丛生，没一件像样的东西，看着这叫一个寒酸呢。使者叩打柴扉，徐先生在家吗？屋里头啊，有人应声了，进来。使者进得屋里，就看见徐渭正坐在一张破桌子后头，不知道写什么呢，连头都没抬。这使者由打怀里掏出一份聘书，恭恭敬敬地呈上，说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胡大人请您去府上做师爷。等了一会儿，这徐渭没反应，使者心里直打鼓，心说怎么了，这人是聋子？不会啊，刚才敲门的时候他听见了，还答应了呢。这使者也挺尴尬，笑了笑，又把自己来的目的说了一遍，徐先生，我们胡大人请您出山，这是聘书，您看看。徐渭头都没抬，只说了8个字，谁让你来，你让他来。哟，这使者一下给噎这儿了，心说你什么人呢，这么大的架子胡老爷都请不动你了。气呼呼的回去复命去了，心里还想呢，哎，你看着吧，我把这话一说，胡老爷肯定窜啊，你没好果子吃，等着我们家老爷发威吧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使者回去一禀报，胡宗宪竟然没生气，反倒是第二天亲自去徐渭家里请去了。胡宗宪和徐渭一聊，他对徐渭是大加赞赏，马上聘请他到府上去做高级幕僚。徐渭提了一个条件，说让我去做师爷，就要以接待贵宾之礼来接待我，而且不能有时间限制，御史府上我要出入自由。胡宗宪是满口答应。徐渭做了高级师爷，还跟以前一样，一身布衣，头戴黑巾，在御史府上四处溜达，从来不顾及什么规矩。当时浙江有一个猎人逮着2只白鹿，这可是珍禽异兽啊，是祥瑞之兆。胡宗宪高兴坏了， 当即让人把白鹿拿来进献给皇上，又让徐渭代笔写了一篇进白鹿表，说白了就是以这个白鹿啊当一个引子给皇上拍马屁。这种文章对徐渭来说小菜一碟儿，没出一会儿功夫写好了。当时在位的是明世宗嘉靖皇帝，这位皇上啊迷信丹药，这徐渭就抓住皇上的心理，把这白鹿跟皇上修道联系到一块儿了。最后还说，只要皇上您继续努力，一定能完成长生不老的大业。这篇文章辞藻华丽，条理清晰，精彩绝伦，递上去皇上一看，给感动得热泪盈眶啊，竟然还要祭天告祖，感谢上苍。皇上龙颜大悦，赐给胡宗宪宝钞彩缎，把他狠夸了一番。胡宗宪这个美呀，这篇文章一共是220个字，他就按照一个字一两银子给徐渭220两银子。打这之后，胡宗宪对徐渭更看重了，奏书书信都让徐渭代笔。这徐渭放荡不羁的行为，胡宗宪也不加约束，而是更加宽容。徐渭有了银子，经常跟朋友去市井酒肆喝酒去。胡大人有急事找他，找半天找不着，半夜三更的也打开府上大门，专等徐渭回来。有下人禀报说，徐秀才在酒肆里边喝得烂醉如泥，大喊大叫，正散德行呢。这胡宗宪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大加赞扬。还有一回，这胡大人召集官员开会，在座的都是浙江福建两省的高级官员，正说着呢，门一开，这徐渭大摇大摆走进来了，还是这身打扮，土包子似的。在座的各位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还以为这徐渭有什么高见要发表呢。结果徐渭溜达一圈之后，一没身又出去了。高级官员一下可就炸开锅了，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啊？把这当大街了？你遛弯呢？胡宗宪还是丝毫没有怪罪，给大伙赔个不是，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。大伙都不明白，堂堂御史大人何以对一个师爷这么尊重。没过多久，胡宗宪的宽容就得到回报了。当时东南沿海一带，这海贼闹得非常的严重，这里头啊有两个海贼头子，尤其让胡宗宪头疼。这俩人一个叫王直，一个叫徐海。这王直出身徽州的一个商人家庭，徽州在诗人眼里头那是山明水秀，但是在老百姓眼里只觉得穷山恶水，三山二水一分田，土地很贫瘠。徽州有一句民谚叫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岁往外一丢。这一丢呢，就是让你外出经商，自己闯条生路。王直曾经做过盐商，失败了。他嫌中国法律太多，稍微一动就触犯法律了，科举制度也不对他们商人开放。于是乎，这王直带着一群人就去海外闯荡去了。他们远赴广东，打造巨型船只，跟日本、泰国的商人干起了走私的买卖。没出几年功夫，这王直就抖起来了。慢慢的，他就把中日海上的贸易都给垄断到自己旗下了，大手一挥，一手打通地方官府，一手打击同行，成为海上霸主。当时只有挂着五峰旗号的船只才敢下海，王直也被称为五峰船主。明朝实行海禁政策，但是到了嘉靖年间，这个政策已经有所放松，两国人民互通有无，各取所需，海上贸易相对繁荣。可是随着税收的加重，浙江一带民不聊生，大批农民前往海外谋生，人少了就没地方收税呀。 地方官赶紧上报朝廷，夸大其词，说这里的老百姓都让海上的强盗给掳走了，还有人出海勾结外藩，再不加紧海禁，外国人就该打进来了。这下朝廷意识到事情严重了，派人清剿沿海的武装力量，王直的船队遭到打击，他火了，煽动手下的日本浪人上岸，在江浙一带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胡宗宪对这个海盗头子没辙没辙的，王直的势力太大，硬拼肯定打不过。硬的不行就来软的，胡宗宪想用王直的母亲媳妇儿来劝他从良，可是这招失灵。王直也不是傻子，只要我在一天，料你胡宗宪也不敢对我家里人怎么样。就在胡宗宪头疼的时候，徐渭给他支了一招。一个王直就把胡宗宪搞得头疼不已，关键时刻徐渭给他支了一招，说大人，您跟王直打了这么多年交道，可是在我看来您并不了解他呀。胡宗宪吃了一惊，哦，此话怎讲？徐渭开口言道，王直的母亲和老婆在您手上，可是您却不会利用，反而把他们俩关在牢里。一听这话，胡宗宪更是一头雾水了，说那都是海盗的家属，我不关着他们，难不成给供起来呀？徐渭轻轻一点头，大人正该如此啊。胡宗宪一愣，赶紧施礼，徐先生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还请徐先生详细道来，把这个中缘由说与本官。徐渭拉开胡宗宪的手掌，在他手上写了俩字，招安。大人，王直在海外闯荡多年，这回他为非作歹，上岸抢劫，是因为朝廷把他逼急了。其实他本不想跟朝廷作对，他想要的无非是商人那点利益，无非是通商的权利。您大可以啊，用他家人为引子，找他谈判，把他招安。胡宗宪一听这个急了，徐先生，您糊涂了，这海禁是朝廷定的，我一个御史哪有权利让朝廷下令通商啊？徐渭看着胡宗宪这急的样啊，忍不住笑出来了，说大人呐，亏您在官场上打拼了这么些年，这所谓的虚虚实实、真真假假的道理您不懂吗？开放海禁这个不可能，但是谈判总是可以的吧，这个不犯法呀，只有接触到王直本人，您才有机会把他给劝服了。徐渭一番解释，胡宗宪这才明白他的用意。这番提议胡宗宪反复琢磨，考虑了一宿，最后认同了。王直能做到今天这份上，那也不是混出来的。徐渭的这一招招安，真能让王直放弃巨大的利益，乖乖的投降吗？转过天来，胡宗宪派人到大狱里头，把王直的母亲和老婆都给接出来了。好吃好喝好待遇，表明自己谈判的诚意。与此同时，对另外一个海盗徐海，这徐师爷也自有妙计。如果说王直是海上贸易的大老板，那这徐海只能说是一个汉奸。徐海背后的东家正是日本倭寇，他跟倭寇一块抢劫， 屠杀自己的同胞。按照徐师爷的指示，这个人不可活。可是要杀掉一个海盗头子也不容易。徐海背后有日本倭寇，他本人也是武艺在身，如何才能接近他呢？徐师爷给他来了一个反间计。这徐海家里头有一个漂亮的媳妇儿，叫王翠俏。这王翠俏本来是个名妓，多少风流公子哥都想娶她为妻，最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，她嫁给了海盗头子徐海，当起了压寨夫人。王翠俏心地善良，每回这徐海抢劫回来，都给媳妇儿带点宝贝，首饰啊、珍珠啊、古玩呢、啊。这王翠俏一开始不敢不收，可是一想到这些东西是抢来的，她这心里头就别扭，尝试着软言细语的劝说徐海弃暗投明。没想到徐海这人啊，很疼老婆，媳妇儿说的话他竟然听进去了。慢慢的，他也想着不在海上混了，回到岸上跟媳妇儿好好过日子。胡宗宪立马抓住他这个软肋，派人去找徐海劝他投降，临走还放下礼物，说是给令夫人的。一回徐海没反应，两回三回徐海可就动心了，再加上王翠俏的枕边风，这徐海就动了投降的心思。动心思是一方面，可是徐海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并没有马上行动，他按兵不动，观察着胡宗宪的一举一动。看来光送点礼物就想让这海盗头子投降，这个想法太过简单了，必须要几面夹击，逼迫他走投无路。面对两位强敌，徐渭的计策能够成功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、告别所有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、你怕了吗？还怀疑吗？放开一切，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情绪化？